第四本书是数据库管理系统，这本书的两位作者分别来自威斯康星大学和康奈尔大学。这本书已由我们翻译完毕。本书的内容非常新颖、全面、深入，而且有一定的难度。